我想了很久，该如何说，有一些困惑在心里走。我们都努力交换了感受，但是总还觉得了解的不够。因为你的笑，所以快乐，因为你沉默，所以失落，所有的想法都跟你说，我还是从你眼中看到了保留。是缘分让我们相遇，又选择相守，虽然你我的世界有些不同，我想给你我所有，为什么你还有心事不能说，快告诉我你还想要什么，快告诉我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